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士爷。 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我这个嗓子是因为我现在感冒了，对不起大家。 对，那今天即便是之琪带病呢，我们要录的这一期节目是有关门罗的。 嗯， 就是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其实也很希望我们聊这个话题，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一周也有很多的思考。 嗯，就其实我们不是很想聊这个话题。 对，但是又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嗯， 对，然后也是一个我们在其中可以获得很多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迎难而上来录这样一期节目。 嗯， 这个问题吧就是非常的复杂。 嗯， 对，我觉得我们首先还是可以先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个事情吧。 嗯， 应该是在7月7号的时候，是不是 上周一？ 对， 嗯， 7月7号的时候，多伦多的星报发布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其实它是发布了两篇文章，在同一天发布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这个门罗的小女儿，她叫 Andrea， 她的一个第一人称的自述体文章，然后翻译过来中文，她的标题也是一个她的自己的 quote， 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童年的时候，我的继父性侵了我，爱丽丝门罗，我的母亲选择站在他这一边，是一篇这样的文章，其实是从她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整个这件事情。然后第二篇文章是两个记者的采写，在这个采访里面是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包括门罗整个的家庭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件事情的。 嗯， 那这个事情大概就是说，这个 Andrea 他是出生于1966年，1972年，在他6岁左右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然后根据他的自述，在他父母离婚之后，相当于他的父母是共享抚养权的，所以在1976年的夏天， Andrea 他就去门罗当时居住的安大略省的 Clinton 市拜访门罗，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门罗已经是和他的第二任丈夫盖瑞住在一起。然后有一天在门罗外出的时候， Andrea 的继父，也就是门罗的第二任丈夫，性骚扰了 Andrea。 在1978年左右，门罗是通过她丈夫之前的朋友得知丈夫曾经也骚扰过她朋友14岁的女儿。 嗯， 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这个 Andrea 就写信给门罗，就是告诉她自己曾经被继父性侵了。在门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根据 Andrea 的描述，就是她首先是震惊于丈夫对于自己的不忠，然后就独自跑到了她位于这个科莫斯克的一个公寓去，就相当于她在现实中其实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太多的回应。对，然后在这之后，Andrea 也去这个公寓去探望了她的母亲，然后在他们两个人当面的这种交流中，门罗就告诉 Andrea 说她认为自己很受伤，然后她也告诉了女儿说自己其实知道丈夫和其他很多女孩所谓的这个 friendship 友情。 嗯， 但是她在这个过程中强调的是自己被背叛的一种感受。然后有一段就是大家在微博上面都表示很震惊的一个细节，就是当 Andrea 告诉门罗自己受到的这些伤害的时候，门罗他其实表示怀疑，然后他说了一句是 But you were such a happy child。 嗯， 对，这个其实当时大家都在微博上有转发，然后也觉得就是很震惊吧。然后在这之后，就是这一篇记者报道的文章里面和 Andrea 自己的自述里面都提到了整个门罗的这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其实包括门罗和他第一任丈夫的家庭，因为门罗和他第一任的丈夫其实是有3个孩子。 嗯， 以及门罗和他继任丈夫的家庭，还有就是门罗的前夫和他的后来的妻子的这个家庭，其实总共牵涉了3个家庭。 嗯， 而这3个家庭的选择都是对这个公开的秘密视而不见。然后 Andrea 也提到说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后来经常和门罗一起吃饭，但是他对这个小女儿其实也闭口不提。然后在这种环境下， Andrea 他就选择了继续维持和母亲和继父的关系，所有人就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过。后来有一个转折点是到了2002年， Andrea 他生了双胞胎，他就告诉门罗说他不想再见到他的继父了。 嗯， 以及就是他的继父绝对不能靠近他的小孩。 嗯，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大家后来经常讨论的细节，就是门罗当时对 Andrea 的回复是说，如果他的继父不去的话，因为他自己不会开车，所以他很不方便，就是无法自己去拜访他的小孩。然后 Andrea 就在电话里面爆发了，根据他自己的自述，他就是大声的质问他母亲，就说你怎么能容忍一个对你的女儿进行了性骚扰的男人还要继续选择跟他在一起。然后他们俩之后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Andrea 也逐渐和这个大家庭比较疏远了，直到2004年的时候，他是 38岁，然后他看到纽约时报对门罗的一个访谈，在这个访谈里面，门罗用充满爱意的口吻谈论自己的丈夫，并且他自己说他和三个女儿的关系都很好。然后 Andrea 的自述中，他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他写的是 feel sick， 而且他有很多躯体化的反应，他就是在床上躺着起不来，然后这个状态大概持续了3周左右的时间。所以他当时的感受就是，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感觉到自己对母亲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个采访让他感觉到他的母亲是在抹除他。他用的英文词汇是 erase 这个词，然后他说他觉得母亲把我排除在所有人的生活之外，这对他来说非常方便，然后对他来说重写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且他处在一个可以让别人相信他叙述的位置。所以他看了这篇报道之后，他就被激怒了，他采取了行动，就是他报警了。所以在2005年，他的这个继父80岁的时候，他被判处了猥亵罪，缓刑执行2年。但是虽然如此，其实一切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Andrea 和他的母亲仍然不大来往，但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其他人还在继续和这个恋童癖的继父来往。直到2013年，他继父去世了，也是在这一年，门罗其实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所以这个大致的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应该也看过了 Andrea 的那一篇自述，然后他在这个自述的结尾，包括那个报道的结尾，也有介绍他现在的处境。就他现在其实是在一个叫Horse Discovery 的这样一个农场吧，做冥想的老师，同时他也是一个艺术家，做一些这种创伤敏感型的瑜伽和冥想的指导师。他在这个农场也拥有2匹马，同时他在多伦多的一个叫 The Gatehouse 这样的一个 NGO 主持自我护理的小组。然后这个 NGO 是一家为儿童性虐待幸存者提供帮助的机构。然后在那个记者的报道里其实也提到了 Andrea 的几个姐姐，包括她的继兄， 对 他们其实都有去这个机构，然后都想帮助 Andrea， 其实也是帮助他们自己走出这个很大的这种家族的创伤。 我们第一天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其实沉浸在巨大的这种情感的 shock 里面。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们其实也见面录了上一期节目，然后我们三个那一天其实人都不是很好。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承认这件事情给门罗的忠实读者、他的喜爱者甚至他的崇拜者带来的这个冲击。其实我们上一周也在试图邀请一些女性作家与我们一起探讨门罗，一起面对这件事情带来的冲击。那也有一位女性作家跟我们讲，她的心理感受是像一头牛冲进了瓷器店，其实就是一种很破碎然后很震惊，然后同时好像伴随着巨大的轰鸣这样一种感受吧。而且不得不承认，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当然会回去看门罗的作品，包括他的访谈，包括他的破坏者，包括他很多很多的经典作品。然后但是不得不承认，你无法再像之前那样阅读他了。 对， 如果有很多听众也有类似的感受或者类似的矛盾心理，我想说的是我们其实也共享这种感受吧。然后包括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也有媒体去采访了阿特伍德，他其实是门罗的同时代人，他也是门罗的朋友。然后他也在采访中提到，他之前只知道门罗的小女儿与他母亲关系不好，那直到这个安德利亚把事情披露出来，他才知道完整的背景。他当然承认了刚才是也提到的那个时代的差异，他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选择把这种事情藏在地毯下面，他所处的年代，他所处的环境都让他们倾向于去这样做。那他同时也说，你经过这件事情会意识到，其实你自己并不了解那些你自以为很熟悉的人。可能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才觉得你读门罗的作品的时候，你看到了更多的层面，然后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些半真半假的幻象，或者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和你之前愿意看到的东西终于不一样了，好像门罗跟我们之间巨大的时空错位、文化错位也由此显现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起码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我以前读他的时候，我很少去思考他是一个什么年代的作者。对，然后我昨天查的时候，其实他是1931年出生的，他大概和我姥姥差不多大，有点像横跨了 一整个世纪这样的一个女性，而且她是出生在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然后她父亲是从事狐狸和雕的养殖的，母亲是一名教师，而且她母亲在她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在生病，所以相当于她父亲是一直做这个家里的经济支柱，而她和她的姐姐需要去照顾她的母亲，然后她拿了一个奖学金去攻读这个英语和新闻专业，然后两年期间她也做一些兼职，后来她在1951年读了2年之后，她就离开大学嫁给了她的一个同学叫詹姆斯·门罗，也就是她的第一任的丈夫。其实我感觉她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上世纪上半叶成长起来这种女性吧，就是可能在那个时代对于女性来说你的成长道路选择不多，就如果你想要离开你的原生家庭，你逃离的唯一的方式可能就是去结婚，我觉得这也是门罗她选择的一个途径。然后她结了婚之后就和她的丈夫一起搬到了West Vancouver， 然后丈夫在那里的一家百货公司工作，然后到1963年他们俩又搬回了维多利亚，并且在那里开了门罗书店，这就是后面大家都知道的很有名的这个书店。然后在一个采访里门罗他自己也说了，他说因为我缺钱我没有别的机会，我清楚自己只能在大学读2年，那是我人生中的一小段假期，一段十分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从10几岁开始就一直在承担家务，上大学是我这辈子唯一不需要做家务的时期。至于他的这个写作生涯呢，他就是从青少年时期其实就一直开始写，他第一个作品是写于1950年，也就是他上大学的第一年，然后他结婚后也在坚持写作，1961年这个温哥华的太阳报曾经对他做过简短的报道，标题是一个家庭主妇争分夺秒的创作短篇小说，对，所以可以推断就是起码在1961年的时候他在当地已经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了。然后到1968年他37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就获得了加拿大的总督文学奖。然后1971年他又发表了一部线索非常复杂的故事集叫《女孩和女人的生活》，1978年发表了《你以为你是谁》，并且凭借这一本书再次获得了加拿大总督奖。从1980年到2012年之间，他以几乎每4年一本短篇小说集的速度发表作品，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也开始发表在一些杂志上，比如《纽约客》、《哈伯斯》和《巴黎评论》等特别有名的杂志。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201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得这个荣誉的第一个加拿大人，也是第13位女性。就是可以看出来确实他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投入在写作上，而且他是以一种比较惊人的也比较稳定的频率在进行他的创作吧。至于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就是他1951年，也就是他在大学期间和第一个丈夫结婚，然后他们有3个女儿，分别出生于1953年、1955年和1957年。然后他1953年是他21岁的时候，但这个女儿在他出生的当天因为肾功能的障碍就去世了。好像他后来一些作品里面也会持续的提到这个已经死掉的孩子。然后他的这个小女儿，就是后来在《星报》上写文章这个女儿 Andrea， 她是出生于1966年的。然后1972年她和第一任丈夫离婚，1976年和这个第二任丈夫结婚。然后这个丈夫他是一个制图师和一个地理学者，他们俩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相互认识了。门罗后来在《巴黎评论》采访里面也谈到过这段往事，大概就是说在大学的时候门罗就已经对这个男性非常倾心了，然后他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没有成功，对，然后后来他们在20多年之中并没有联系过。后来是这个男性在广播上听到了门罗正在创作的小说作品，然后他们又重新相认了。在他们重逢之后的第一天，他们就在一个酒吧就一人喝了3杯烈酒，相当于重逢之后马上就在一起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对，然后他和这个丈夫结婚之后就一直待在她丈夫所在的这个地方以及这个房子。她在采访里也说过，他们本来回到这个地方是因为要去赡养老人，但是现在老人已经去世很久了，可是门罗和她丈夫还留在这里。她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这片风景对我和家里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共同拥有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多谢家里，他让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欣赏这里，我无法以同样的感情再拥有任何一片其他风景，一个乡村，一个湖泊，或者是一个小镇。现在我意识到了这点，因此永远不会离开了。 嗯， 对，就是我引了这段是因为我们后面可能也会聊到，就是门罗在1994年发布的这个短篇小说集《公开的秘密》的最后一篇叫做《破坏者》。 嗯， 对，这个其实也是在多伦多星报的报道里面这个记者也引用的一篇，因为这是这个 Andrea 告诉门罗他被继父性侵之后门罗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而且这个故事呢某种程度上和 Andrea 遭遇的这个经历又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很多人就回去看了这篇小说，我自己也看了，然后再回去看这个小说就会觉得门罗描述这一段以及他对这个地方赋予的这种对风景赋予的这种情感或者移情吧，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等一下再讨论。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大概就是门罗的一个经历吧，我再回去梳理他的经历就会发现一个确实他跟我们有着非常大的年代的差异，对，另外一个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以及他书写的这些经验确实离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一种经验，它不是一种很都市化的经验，而是一种你在一个很地广人稀的地方甚至很偏僻很边远的这种乡村里面，而且是基本上谁都认识谁的这样一个小镇熟人社会里面发生的很多故事。对，我觉得这些背景信息可能能够帮我们校准我们对门罗的一些认识。 嗯，我觉得在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其实我们很难再把门罗的这些经历跟他的作品完全切割开了。 对， 这是一种不可能的读法。 而且也不是因为他出了这一件事情， 嗯， 而是其实我们对于所有作者来说都是一样的。 对， 就是当你了解他生命经验当中真实的故事之后，对于他的作品确实会有不同的视角和理解。 对，就是美国也有一个作家叫丽贝卡·马凯，然后他就提到说这些揭露出的消息不仅损害了门罗个人的声誉，还让他那些回想起来显然与深不可测的背叛有关的作品变得更难以读懂了，好像只能把他们当成是半真半假的忏悔。 嗯， 我也想到张秋子其实在他的第一本书里面也提到文学是一个充满孔洞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很难把它压实成一块给它笼统的概括出一个结论，然后张秋子认为我们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拨开的动作，要把作品拨开， 嗯， 然后结合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经验去完成这个拨开，他认为这种拨开不仅是阅读其实更是创作。 嗯， 我觉得在我们知道了门罗的个人经验他家族的黑暗秘密之后，其实我们就是看到了更多的孔洞，然后也有了更多拨开的工具，所以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我是不认同那种说发生了这个事情诺贝尔奖就应该将他除名，或者说门罗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书架上这种说法的吧，就至少在我个人的书架上门罗可能还是会在那里，但我们就将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再去看它。 嗯， 我在想的问题是就是他就是我们了解到关于他家庭生活的这些更多的信息之后，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改变了我们对他的作品的看法。 嗯， 就是除去刚才建国讲的这种因为一个作家的道德瑕疵而否定他的作品这种简单的逻辑之外，我们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去看待他的作品，就是即便我们不是以一种破案或者是探险的心态再进入他的小说里去寻找现实的蛛丝马迹，如果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单纯以文学的角度看待他的作品会有什么变化吗？就是包括刚才视野举例的那个破坏者，我看到微博上也有一个博主叫王鄂德，就是他在讨论这一篇，他就说侵犯者死了，他的家也被毁了，但那些关于识别雪松、白桦、山毛榉的知识却在女孩身上存留下来。这个其实是这个王鄂德他自己写的一段话，这个不直接出现在门罗的小说里，但是是这个意思没错了。假设我们不了解门罗家庭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或者说在看这一篇小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段是写得非常精彩的。这一段其实出现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就是当这个女孩已经把侵犯她的这个男人的家毁坏殆尽之后，她从她的家出来，然后跟她的丈夫一起走进了一片 积雪的树林，然后她就问她的丈夫说，你能通过树皮来判断这是什么树吗？然后她丈夫就说我不能，然后这个女孩就开始跟她讲说，这个是雪松，这个是白桦，这个是山毛榉，然后而且她还写了说，这个男人并不感兴趣，他只想快点回家。就这一段放在最后的意思就是说，她跟这个性侵她的这个老男人之间的这段过往其实深深的印刻在她的生命当中，而且通过写她丈夫对此并不感兴趣，甚至有一点说她跟她丈夫在精神上没有她跟这个侵犯者更紧密这个意味，对吧？我是觉得如果我们不了解她的生活，不拿作品去跟她的生活做对照的话，我会觉得她写得非常好，这段是写得非常高超的，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虚构性嘛，就是它不仅虚构了整个故事，它还虚构了一种口吻，就包括很多人提到门罗作品的时候会说它有一种冷峻的悬置道德判断的这样一种口吻，我们会觉得这个也是作者风格的一部分， 或者是他的写作能力， 不会直接的跟他本人的立场去做对应，但是我又觉得说这种文学上的判断实际上背后依然存在一个道德假设，这个道德假设是我们相信他不会同情侵犯者，对，我觉得这个是在讨论文学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它拿出来说，一个是因为它仿佛是一种常识嘛，是一种大家对于正义的一种共识，另外一方面好像我们在讨论文学的时候不太会真的把作者的道德立场拎出来来去检视，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也必须承认我们对他的这种高超的写作技巧的这种称赞背后确实有这样一个前提，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至少这个前提是变得有一些可疑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会怎么重新看他的小说，会觉得他的小说比以前变得更简单了吗？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或者说如果一个作者就是写出了他的想法，那这个让他的小说变得更简单了吗？我觉得我也不愿意去说他这样写是因为他残忍，或者说这样写是因为他一直用文学在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诛心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可以讨论的是在新的这种信息和视角之下，我们对他的写作技巧，我们对他的在文学上面的这种能力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判断。对，然后我昨天也去重新看了破坏者，就是不得不承认他写的真的太好， 是 就是我觉得再去读他令人痛苦的一点也是因为那种好几乎是客观的，就是几乎不受到你对一个作者情感变化的这种影响，你依然会觉得他写的实在是太精彩了， 对， 然后这个小说开头其实就是一个叫碧，就是碧绿的碧这个名字的女人写给一个叫莱莎的女人的一封信，然后这个信大致内容就是对她已经故去的丈夫的一种怀念，然后这里作者就写到说，在他这个他就是 B， 他说在他位于卡斯泰尔斯那栋年久失修的大房子里，他进入了一种饮酒沉思的状态，在别人眼里这或许是一种缓慢的衰败，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忧伤的愉悦，好像大病过后的康复期，然后他后面就写说他这个丈夫叫做拉德纳，然后他是一个退伍老兵，然后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很严重的有毒男子气概的这么一个男人吧，就说他支持越战，相信核武力的威慑力，然后崇尚社会竞争。然后这个 B 是怎么认识这个拉德纳的，他其实是他当时正在交往的一个男朋友认识的一个人，就是他跟他当时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叫彼得，他们一起去拜访这个拉德纳，想要参观一下他的房子，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标本制作师，然后他的房子很漂亮，然后就被这个拉德纳很粗暴地拒绝了，然后被拒绝之后这个彼得还在自我安慰，然后就跟这个 B 说，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算是认识他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这个 B 就意识到说他跟这个彼得不是一路人，他就说他不再需要他的温和善意，困惑以及努力，过去吸引他抚慰他的一切现在或多或少都化作了灰烬，现在他见过他跟拉德纳放在一起的样子，就是这一段也写得很妙，就是说本来这个女人交往的这个男人是一个礼貌的善良的乐观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是一个不错的男人，然后他们去拜访的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粗暴无礼的这样一个男人，但是当这两个男人 同时呈现在这个 B 面前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他不想跟这个好人在一起。 嗯， 对。然后他后面就写了一段这个 B 的他的这个内心活动，他写说他绝不认为他去找拉德纳是因为他性情粗暴还带有那么一点野蛮人的喜气，也不是因为他脸上的伤疤在树隙透出来的阳光中发出金属般的光芒，他厌恶这样的想法。难道这不是所有空虚无聊的爱情故事中的情节吗？某个野兽般的男人赢得了女人的心，然后好好先生被甩。 嗯， 就是他好像还有点解构了这种就是通俗叙事吧。他认为说这个 B 对于拉德纳的爱不是这种通俗叙事。然后他后面又说，他说不过他确实相信破折号，他知道这种想法很落伍很糟糕，他确信有一类女人像他这样的女人总是在寻找一种可以包容他们的疯狂，如果不能活在一个男人的疯狂中，那又怎么能说是在跟他一起生活呢？一个男人的疯狂可以十分平庸无奇，比如对某个球队的热衷，但这或许还不够强大。一种不够强大的疯狂只会让一个女人不满足，脾气变坏，就像彼得帕尔，他的好心肠和满满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疯狂的程度，但归根结底那种疯狂不适合他。这个他就是 B， 他说不适合他自己。然后这一段其实我觉得也蛮就是耐人寻味的，就是他在写说这个 B 为什么其实他爱上了一个他明知道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对吧，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后面就写说这个叫莱莎的这个女孩，当时她还只有六七岁，她其实是住在这个拉德纳家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她和她的哥哥还是弟弟叫做肯尼，一个小男孩，他们就经常泡在这个拉德纳的房子里面过暑假。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拉德纳 B 和这个莱莎和肯尼他们四个人其实组成了一个小家庭，然后这个里面拉德纳是父亲，然后这个 B 是母亲，然后还有两个小孩。然后有一天他就写说这个莱莎和 B 他们在池塘里面游泳，然后拉德纳在岸上模仿 B 的泳姿，然后仿佛在用他的生硬的动作说瞧啊他多么虚荣，还假装不怕深水，假装兴高采烈，假装不知道我们瞧不起他，就是一种感觉是一种非常冒犯人的方式在嘲讽他。不仅如此，然后他还趁这个莱莎的腿被这个水草缠住的时候借拉他上岸的机会在他两腿中间摸了一把。这个是第一次在这个小说里明确出现这个老男人在性侵犯这个小女孩的一个情节。然后即便是这样，这个莱莎还是担心 B 会不会因为受了侮辱而离开拉德纳，离开这栋房子，就是他希望留住 B。 然后因为他就写说假如 B 愿意，他是能够在周围营造安全感的，他只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同的女人，这个能拯救他们的女人，她可以让一切都变好并一直好下去。上帝赋予了 B 使命，尽管他并不自知，只有莱莎看到了。然后这里就好像说这个小女孩其实她是想留在这个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里面，但她同时又知道说如果这个家里没有了 B 可能就会分崩离析了，所以她需要尽她的努力去留住这个女人。怎么留住她呢？这个小说就写说莱莎这个时候就跨过马路跑回了自己的家，从她的一个有点像百宝箱一样的地方翻出来了一只她在马路边捡到的莱茵石耳环，然后就把这个耳环送给了 B。 然后这个时候 B 就问她说这个耳环是不是她妈妈留下的，然后她就撒谎说是她妈妈留下，因为她妈妈好像已经去世了，然后就撒谎说是她妈妈留下的，为了赋予这个耳环一些更重要的意义，然后让 B 觉得这个礼物非常珍贵，因而决定留下来。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看出门罗是怎么写这三个人的关系的，因为这个时候显然拉德纳已经开始性侵这个莱莎了。门罗是通过一种隐晦的方式告诉了读者，就是他以莱莎的视角描述了这个拉德纳的房子。他写说这里是一片沼泽之国，如丛林般幽深，到处都是虫蝇、凤仙花和臭松，蕴含着热带雨林的危险和复杂。然后后面还有很多景物描写，然后最后他说就是在这些地方拉德纳教会了他们如何分辨山核桃树和白胡桃树，如何分辨行星和恒星，这是他们奔跑叫喊和倒挂在树枝上表演各种惊险把戏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莱莎开始觉得大地上也有瘀伤，青草的触抚会带来瘙痒和羞耻。就是在这里他其实就暗示了这个性侵已经发生并且在持续的发生， 但是呢，莱莎还是想要继续留下来，然后为了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她也希望 B 能留下来。在这里其实小说里写的是，是她欺骗了 B， 是这个小女孩欺骗了这个成年女性骗她留在了这个地方。然后她就写说，游完泳后她到处找 B， 害怕 B 会离开。然后门罗就以这个莱莎的视角写到，她说她觉得 B 一定会离开这里，在受到这样的侮辱之后，他怎么还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呢？他怎么能受得了他们？ B 对拉德纳一无所知，他怎么又会知道呢？莱莎也没法向别人描述他是怎样的人。在他和他，这里指的是这个莱莎和拉德纳的秘密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往往也是最有趣的。邪恶永远和愚蠢交织在一起，你必须换上傻气的面孔和声音，假装他是一头卡通怪兽，你没法摆脱他，也不想摆脱他，就像你摆脱不了头皮发麻的感觉。我觉得我看完之后也是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就是一方面你又觉得他写的是合理的，因为你感觉他写出了儿童心理的一部分，就是会把痛苦转化成一种游戏来接受他。在这个角度上你又觉得说，这对于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来说仿佛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写的好像是这个女孩知道一切并且选择不把它说出来，不完全是因为恐惧和无力，还有一种打引号的邪恶和自私在里面。她写的非常复杂，然后你又很难不把它跟门罗的家庭里面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去对应。然后总之我昨天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一方面他写的太好了，因为他整个这个小说的结构也非常精巧，它有点像是一个首尾相接的一个圆环。 对对对， 然后当你看到最后，因为一开始它是一封信嘛，是这个 B 写给莱莎，当时你并不知道莱莎是谁， 是 然后最后你知道莱莎是谁，你知道他们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可以再回过头去重新读这封信，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封信也非常的恐怖。 是， 而且尤其是联想到他的小女儿在那之前也给他写了一封信。 对对，而且这个就是这封信写的是非常的闪躲吧，可以说是，然后你从中甚至无法判断这个 B 究竟知不知道 是 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其实相当于他有几个嵌套结构，他先说他做了一个梦， 对 对，然后在这个梦里面他去领他的骨灰，然后他同时又模糊了这个时间，他就说在这个梦里面他应该是七年之后，他说七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就他其实用了很多的技巧，很迂回的然后很闪躲的在写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和建国这两天都看了一本书，叫做在二十一世纪重读洛丽塔，对吧， 洛丽塔重生， 对，就是这样一本书。然后我在里面找到了一篇是那个罗克山盖伊，就是之前在节目里志奇介绍过他写饥饿，然后他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很有女性主义立场的这样的一个作家吧。然后他写的这一篇里面，他就在讲说作者在写暴力的时候有没有某种伦理道德。因为他就说他自己其实平常在他的作品里面，因为他也写小说嘛，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描写丑恶的东西。因为这篇文章叫恶之美嘛，他开篇就说我的很多作品都写丑恶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这几乎成了一种执念，就好像一遍遍用不同的方式讲同样的故事，尝试着重写历史或者抹去什么东西。我试图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描写丑恶，但我很纠结，因为如果我真的把丑恶写得很美，那我可能就把丑恶本身削弱了，性侵、种族歧视、厌女症的可怕和丑恶也会使人误以为丑恶没那么可怕。我写丑恶的东西，但我花了更多时间去思考如何写丑恶，以及这样是否有伦理道德上的责任。这些年间我也很反对那些故意美化或者色情化暴力的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先澄清一下，我相信创作自由，但是我也知道这种自由所附带的相应责任。很多作者和创作者弄不清性和暴力之间的界限，他们甚至故意去模糊这条界限，完全不顾这么做可能带来的危险。看完这个我再回去看门罗他怎么写暴力，但是我又觉得门罗就是因为他的技巧之高超，他其实已经超越了罗克山盖伊的这个层面， 他超越了会让你警铃大作的那个界限。 对，就是因为刚刚志奇说到他第一次写 这个拉德纳他在水草中间不是摸了这个小女孩一把吗？他后来还有一段很正面的写到了拉德纳怎么侵犯莱莎的。他写的是，当拉德纳抓住莱莎把整个身子压上来的时候，他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危险，一种机械的噼啪声，仿佛他会在一道强光下消失殆尽，除了黑烟焦味和一堆磨损的电线外什么也不剩。然而他重重的倒地，像是动物的皮毛猛然脱落了骨肉，他笨拙而无助地躺在地上。有一刻莱莎甚至肯尼都觉得瞟一眼他都是在犯罪，他的声音好像从呻吟的身体深处发声，说他们太坏了。就是这其实是他在知其刚那个片段之后，他又一次相当于是直接的去写这个一个侵犯的场景、嗯、但是他写的其实他又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技巧。我觉得一个是说他并不是罗克山盖伊说的那种他带入的是一个加害者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他其实还是从一个小女孩就是莱莎是被侵犯的这个视角出发去写这件事情的，同时他又用了很多比喻和转喻去写这个事情。因为他这部小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其实是标本师嘛， 是 因为他在前面他就写说，就之前刚讲到他们假期暑假的时候会一直待在这个拉德纳的房间里面去看他是怎么做标本的。他其实前面就有一段这个过程，他就说这个拉德纳他是怎么做标本的。他写说，动物的体型比较大，往往是混合了电线、粗麻布、粘胶、纸浆和粘土的完美结合，并且在此之前，这个莱莎的父亲曾经警告过莱莎和肯尼说，你们最好不要惹毛他，不然他会活剥了你们，跟他做别的东西那样。然后当你看完这一段，然后在后面再看到这个拉德纳他就是他侵犯莱莎的时候，门罗写的是仿佛拉德纳本身也是一个他自己制作的标本。 嗯， 他其实是把他在做标本过程中前面用到的所有那些比如说电线什么的他都又重新用到了这个拉德纳的身上去写他像一个标本这样的崩溃。而且他在前面也写到说他们两个跟这个拉德纳一起学习去怎么给那个标本安上眼睛，他的眼睛是玻璃珠嘛、嗯、他后面也写到了就我刚读的他虚弱的砸了砸舌头，眸子深处闪着光，他的眼睛又硬又圆，如同动物的玻璃眼珠。就是一方面你又觉得他好像是通过把一个施害者标本化了，但是同时他其实并没有从这个施害者的目光去看，这就他前面是没有，他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角度去看这个施害者，好像这个施害者在小女孩的眼中也变成了这个施害者所制作的很多标本的感觉。 嗯嗯， 但是他又写了一句，他就说这个施害者他其实反过来告诉这个小女孩和肯尼在说他们太坏了太坏，就他其实用了非常多不同的视角的转换让这个事情变得非常非常复杂。他已经完全超越了罗克山盖伊写的那种单纯的从加害者的角度去书写这件事情。 我发现这个是不是他一个比较常用的一种技法，就是发现他在写信的时候他其实在施动和被动之间是有灵活的转换的， 对，来回的转换。 对，就是比如说在另外他的一篇，就是最近也有很多人在讨论，就是叫野天鹅嘛。 嗯嗯， 他写的其实是一个女孩第一次从小镇坐火车去多伦多，然后被他邻座的一个自称是牧师的中年男人性侵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嗯，然后他就写说这个女孩在闭着眼睛感觉到有一双手来到了她双腿中间。 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一直在写他感觉到了什么，他没有写事实是什么，他写的是这个女孩她觉得有一双手，然后就从这里进入了她的幻想，然后又回到现实，然后最后才说哦，真的有一双手。然后在这里我觉得他在这个幻想和事实中间来回横跳，让你不知道这两者哪一个是先发生的或者是谁催生了谁。就他我觉得是有意的在模糊了这个界限的感觉。 嗯， 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它的多义性很强，我是觉得就一方面你可以理解为说就是这种性暴力里面其实女性的这种性幻想导致女性无法去反抗这种暴力。 嗯， 另外一种更糟糕的解读就是说这个男人其实就是满足了他的幻想，让他的幻想成真了。 对 对，因此他并不构成一种侵犯，并不构成对他主体性的一种违背。 这也是好多儿童性虐待案件里儿童的言论 很难表达或者很难被相信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弗洛伊德之后，它变成了一种儿童性欲的表达和满足。 我昨天就跟他们说，我这两天看门罗就有一种程度上奇葩说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片段，就是他很努力的很想说出什么，但是因为这些辩手太巧舌如簧，他最后在现场就是当场崩溃，就说你们这么能说我也说不了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感觉我这两天就持续处在就是这样一种感受中，就是我觉得确实就是我记得那个 Posy Party 他不是也说过，他之前就说门罗的小说好像一个水晶的棱镜，就是其实就是知棋刚讲这种多异性嘛，我觉得他是通过动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技巧，包括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排列，就是时间在他手里永远像一块面团一样揉来揉去，还有他对空间以及他对于不同多人关系，就刚我们讲破坏者，其实在我读的那个性侵的场面里面，那个肯尼其实也是在场的，就他永远写的都不只是两个人的关系，他写的是这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可能对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人，而这两个以上的人之间他们的关系又是复杂的，他们总是有很多信息差，所以就会带来很多可能沉默和欺瞒的部分，就他是用了太多的技巧把这个事情说得非常的复杂，所以你每个人你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你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它就像一个水晶棱镜那样，就是一束阳光照下来它有非常多的分支，对，但是也是这一点会让人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是很好的把自己隐藏在了里面，但是当你知道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之后，就是总是会不免的去推测那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是觉得说在不知道真实的情况的时候，就我们单纯作为一个读者去阅读他的时候，这种层次对于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出来可能他在写这个女孩和他邻座的老男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有两种可能，就是他写出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女孩因为无法面对这种侵犯而选择用她的幻想或者用她的欲望来有点像合理化她受到的伤害，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说这个女孩本身就有这样的幻想，这个男人不过是满足了她的幻想，那我们在不了解她真实的生活的情况下，我们是怎么看后者的呢？我觉得我们依然把它理解为一种作者的虚构，就是我们觉得他的虚构又多了一个层次，他写出了这个复杂性并不意味着作者本人相信这件事情，而是他文学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今天主要是这个点变得可疑了。 是， 所以你刚才提出那个问题说我们知道了他的家庭秘密之后会不会觉得他的作品更简单了，就我反而是觉得更难了，就是更曲折更深奥也更难懂了，就之前我们以为它是一个水晶球有着很多棱角，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水晶球其实是冰山的一角，就是它其实下面有着更你不能参透的东西，或者我们之前理解门罗的时候跟他可以带入比如50%重合的视角，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去观察人类的恶人类的欲望然后那些背叛和出轨那些畸形的东西，但现在你发现你没法带入了，因为他是带着他的经验和情感在面对这一切，而你们并不共享那些。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们从来跟他可能也不共享这个， 是的， 只是说在我们最开始阅读的时候实际上 是我们的虚构， 对，是我们假设了我们跟作者共同的起点。 对，我觉得那个水晶球现在对我来说变成了海面上冰山露出的一个角，就是你好像它沉到了一个更大的暗影里面，所以他的小说现在对我来说其实更难懂了， 让你就是 confused 就是让我确实觉得更难懂，就更多义了，就是比之前那个冷面更多了。我也想到说，就是虽然阿特伍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你现在发现原来你以为你了解的人你并不了解他，但是我昨天看到，因为最近阿特伍德的一本文集出版叫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是他最新的一部随笔，新到甚至包含了他对特朗普和疫情时期世界的一些观察，那这里面收录了两篇他对门罗的评价，有一篇就叫爱丽丝门罗褒评一则，然后发表于2008年，这里面也介绍了他的很多所处的时代背景，然后他的这个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西南角的小镇上的他的生活背景，然后包括门罗就提到这个小镇上其实就是 每一个家庭都往事悠远，家丑重重，然后包括也提到了门罗的一个宗教背景，比如他说在传统的新教文化中，就是例如门罗居住的这个小镇，惩罚司空见惯而且执行严厉，屈辱和羞耻潜藏在每一个角落里，没有人能够逃脱得了。然后虽然阿特伍德承认他现在看他不并不了解门罗，但你看到他对门罗的分析，你觉得他还是很懂门罗的。 嗯， 我给大家读两段，他说在门罗的作品中，恩典比比皆是，但总是奇怪地被伪装成另一副模样，什么都无法预测，情绪爆发了，先入为主的观念瓦解了，惊人之事突如其来，恶行成就了善果，救赎以不寻常的方式不期而至。然而你一旦对门罗的写作确立了这样的看法，或者对他做出诸如此类的分析推断或概括，你就会意识到门罗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个冷嘲热讽的评论者，那个人实际上是在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认为你了解我，或者了解其他任何人呢？或者再次引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的话，人们的生活枯燥简单，却又不可思议而深不可测，铺着厨房油毡的深深的洞穴。阿特伍德提醒我们注意，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深不可测。然后阿特伍德后面还有一段我觉得也很也不能说是后见之明，因为他确实是先见，但又非常的准确。阿特伍德写的是要做一个行善事但是感情上不真实内心麻木的人呢，还是要做一个行为不端但是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充满活力的人呢？面对这样的抉择，门罗笔下的女人很可能会选择后者，或者如果他选择了前者，他会再对自己的难以捉摸、狡猾、诡诈、阴险、任性种种特质做出一番评论。在门罗的作品中，诚实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它根本不是一种办法，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就像空气一样，作品中的人物必须至少把握住些许诚实，不管采取的手段是正当还是不正当，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沉沦了。是不是很，我觉得阿特伍德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就在想说，他在评价这些的时候，就是他是不是也在假设其实作者是高于他笔下的人物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假设是作者是高于他笔下的人物的， 因为他写得好。 我觉得因为他是创造者，是不是？ 嗯，就是我觉得我这两天也在思考，就是虚构和现实的关系，以及就是说想象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对，我就觉得 你已经深入虚构的本质了。 对，我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高估了想象力啊。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看单独也发了一篇这个评论嘛，也是邀请一些写作者来对此发表评价。然后其中第一个人他就说，门罗洞悉人性幽微的同时悬置道德判断，就是过去我们会认为它是一种宽容或者慈悲，但今天看来更可能是冷漠和自我开脱。就是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共享的一种对他的看法的转变。但我就在想说，我们为什么当时默认它是一种宽容或者慈悲呢？就是我们为什么默认它不管是在道德上还是在认知上是高于他笔下的人物的呢？就是因为虚构的特殊性吗？是因为作者在文学当中享有一种所谓的上帝视角吗？还是因为什么？就是读者几乎是不假思索的默认他是高于他笔下的人物的。 哎，这真是一期张口结舌的节目。但我其实想从这个地方就是先岔出去一点来谈一下洛丽塔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看多伦多星报这篇报道的时候，也让我觉得非常吃惊的一点是他的继父，也就是性侵犯者 Gary 在写给安德丽娜的生父 Jim 的一个邮件里面，一个信件里面自比为洛丽塔里的男主角亨伯特，然后他将安德丽娜描述为洛丽塔，也就是洛丽塔勾引了他， 是 对他进行了一些性的诱惑，然后是这个女孩主动这样去做的。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当然觉得是一种巧言令色，同时我也很好奇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是如何看待洛丽塔的问题以及儿童的诱惑的问题的。就因为可能在今天当一个人跟你说那个女孩是洛丽塔，我是亨伯特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这个男的是强奸犯，是一个恋童癖。那当时他的生父是如何理解 洛丽塔和亨伯特这两个形象的呢？因为如果我们看过洛丽塔的原著，就会知道亨伯特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他娶他的第一任妻子瓦莱里亚的时候，他把他称为一种可怜的妥协，因为他并不爱那个女的，他只是爱那个女的充满生气的阴部以及毫无头脑。然后当他娶他的第二任妻子夏洛特，也就是洛丽塔的妈妈的时候，则是出于一种非常冷酷的算计，因为他想要接近的是他的女儿，所以他后来残忍地杀害了洛丽塔的妈妈，实现了他最终的罪恶，也就是连续多年残酷的强奸一个女童。而且他最后还一颗子弹接着一颗子弹的杀害了他认为他的情敌奎尔蒂。所以在洛丽塔的原著里面，亨伯特其实是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燃烧着所谓欲念之火的可怜的官夫。所以当他的生父接到他继父的这个信，自比为亨伯特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或者如果门罗知道有这样一封信的存在，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亨伯特的第二任妻子会被残忍的杀死，而这个继父觊觎的是他的女儿吗？ 就是、哦、这个不就是在那个报道里面还有那个 Andrea 的自述里面，他其实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嘛，就是感觉门罗和他女儿之间也有一种潜在的竞 争 关系。争、 嗯、 对，就是好像门罗也是，就门罗和他继父都是把 Andrea 当成一个有主体性的有性欲的一个女性，而不是一个儿童。 对， 因为他不就讲说当这个门罗第一次知道他老公骚扰了隔壁14岁的女孩之后，他继父还当着门罗和 Andrea 的面保证说Andrea 不是他的菜，就类似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那里我整个人都震惊但是我也在想说这是不是也有一个时代观念的变化，就是在那个年代，包括之前我和一些朋友聊，他也说就是在那个年代是不是并没有这种保护儿童的概念， 而且也没有未达到性同意年龄的诱惑也是强奸的概念。 对，而且他那个自述里面还有一段写到，就是说他这个继父跟 Andrea 讲跟门罗也讲说，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是非常的叫什么 prudish， 就是保守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其实在很多文化里面都是需要让儿童和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我当时看到那里也非常的震惊，我感觉他就是一种、 嗯、 仿佛一种前现代的对于儿童的看法、 嗯、 就是他并不把儿童视为儿童，而是把女童吧，就是对于男性来说的话，他也是一个有性欲望然后有这种主体性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对，就是把儿童性虐待或者儿童性侵犯视为一种社会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 晚近的现象、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或许洛丽塔这本书或者是对洛丽塔的改编也在某种程度上涉嫌打引号的美化了娈童这种行为、 嗯、 因为安德烈亚的生父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是1992年前后、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第二版的洛丽塔的电影还没有上映，也就是艾德里安莱恩执导的那个杰瑞米艾恩斯主演的亨伯特 杰瑞米·艾恩斯 还没有上映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1962年库布里克执导的影片、 嗯、 那在这两部男性导演执导的洛丽塔的电影里，洛丽塔都已经不再是原著中那个身材非常矮小长着一头棕色头发的女孩，她变成了一个性感女郎、 嗯、 而这两部电影同时都赋予了亨伯特非常强烈的悲剧色彩。所以我觉得这种无论是纳博科夫的原著还是两版对于洛丽塔和亨伯特形象的重塑，都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或许是加剧了这种女性受害者的无力感，就是她从强奸变成了一种禁忌之恋、 嗯、 一种富有悲剧性的不伦之爱。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大家印象中的洛丽塔和亨伯特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种年长的男性的自怜，甚至有一种这种就是 可怜， 对，就是他在他跟一个年轻的所谓的更有生命力的女性发生了关系之后，他反而会有一种我不知道那种 重获新生， 不是，他有一种对自己衰老的确认，因此而引发的一种自怜。 哦、对， 对我甚至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破坏者》里面、 嗯， 以标本的那种写法来写这个拉德纳， 嗯、 也有类似的意味、 就 是，就 是赋予了一个罪恶者某种悲剧色彩。 对， 这个悲剧色彩让他显得正义。 对，这个悲剧色彩是源于一种 自然生命阶段的这种差异、 嗯、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行将朽木的人、嗯、而他在跟一个小孩子在一起，仿佛他是无法伤害一个小孩子， 或者这个小孩中间要长大，而这是他 成长的一环。 对，或者就是说他们那种生命力上的差异反而会让他在侵犯过后显得虚空或者是什么，就是反而像他被剥夺了什么东西一样、 嗯、 就是他有一种这样的写法在里面。 我觉得洛丽塔写的很精彩的一点也在于纳博科夫完全把自己的视角跟亨伯特合二为一，我觉得他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和感受到洛丽塔是如何毁灭的，而整本书采取亨伯特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女孩、 嗯、 这也是这本书充满着奇妙的魅力、残酷，但同时又让人觉得很危险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本书的出版其实也让纳博科夫陷入了一种道德的指责，就是亨伯特是一个坏人，但是你写了一本非常美的罪恶之书，这是否能说明你的道德有问题、 嗯、 或甚至就是你是否是一个 恶魔一样的人。 对、如果你能感受到亨伯特相似的感受、相似的看法，对儿童的痴迷，然后对强奸的成瘾，那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恋童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纳博科夫当时面对的一个道德的困境。但门罗的道德困境又跟他不同，因为此前我们对门罗的心灵世界是未知的， 嗯， 甚至借由小说我们觉得我们感受到了一个自己喜爱的、崇拜的，然后不断试图去贴近甚至模仿的门罗，然后他的小说里或许有那些令人费解的东西，但我们并不会把罪恶跟他本人挂钩。那在今天是这个视角发生了变化、 嗯、 就是他写了很好的小说，但他是个坏人吗？我觉得就好像纳博科夫和门罗就经由一个这个报道里的洛丽塔好像连在了一起，就是都是从文学作品到他个人面临着一个种非常严酷的道德判断。 嗯， 然后在 Me Too 运动之后也有非常多文化界的人出来反思洛丽塔，甚至说要不要禁掉这样一本书，然后也就有了我跟视野刚才提到的洛丽塔重生、 嗯、 然后它的副标题叫再读二十世纪最骇力小说的冒险，骇就是骇人听闻的那个骇、 嗯、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作家出来反思他们小的时候或者他们初读洛丽塔的时候是如何受到了诱惑， 误读了这个故事。 我觉得很难说误读，因为有一位女作家其实承认她在看到洛丽塔改编的第二版电影的时候因为杰瑞米·艾恩斯的形象而沉迷于这种悲剧性的恋爱。 实际上 我小时候我觉得也是，我也看过两版电影、 我也看过， 对，显然是我们是被这个故事诱惑了。 对，而且当时我觉得跟这个电影的讲述方式也有很有问题，你感受到就是一个悲剧恋爱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强奸儿童的故事。 对，嗯，就是他的形象戴那种桃心形的太阳眼镜， 而且他躺在就是趴在草坪上，就是浑身被那个草坪的淋 水 器湿透、 那个， 然后就是散发着青春和欲望的气息。我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在跟这些所有的作家经历一次共同的反思。其中有一位作家就说，沉浸在初读洛丽塔带来的震荡之中，阅读这本书已经把我切成了两半，我至今还在努力地把自己缝合起来。然后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谈门罗也会有相似的感受，就是在怎么把自己缝合起来，就是一边是他无与伦比的写作，另一边你又看到背后的暗影的时候，就有一种天人交战的感觉。然后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感人的自述，是叫玛丽盖茨基尔，也是一位女作家，然后她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欧寥鸟说。那她是在五岁的时候遭到了一位成年男性的性侵犯。我觉得如果我们刚才对门罗小说中那种儿童的早会或者儿童的被性侵时的感受的多样表示疑惑的话，或许能从玛丽的这篇文章中获得一些答案。她在五岁的时候被性侵犯、 嗯、 她同时能感受到那个男性的紧张、那个男性的害怕和那个男性巨大的兴奋。 嗯， 她一边感到自己的无助、痛苦，但她同时也感到这个男性的无助和迷茫。他一边感到这个男人是一个怪物，但他一边又在同情他，同时也在警醒着自己是不是有性的兴奋。 嗯， 他那个时候才五岁，就是我觉得其实一个儿童是可以这样啊，有着这样的感受力的。 嗯， 然后后来是性侵犯他的那个男人过了几年之后自杀了， 对，然后他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他看洛丽塔时候的感受，他提到说如果虚构有任何道德意义，它不是给予我们答案或解决方案，而是让我们面对自己最深刻的不可知性，不仅作为个人也作为一个物种。 因为我们之前就在讨论说，就是在门罗的小说里面，尤其我这次再回去看，我确实感受到他对于男性，就他里面的女性主人公对于男性有一种就是不可抑制的热情，就有点，而且因为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破坏者，就是之前刚读到的，就是这个莱莎他的一个心理活动，他不就是说你没法摆脱他，也不想摆脱他，就像你摆脱不了头皮发麻的感觉，就是好像头皮发麻是一个人自然的一种生理反应。然后他在这里写的就好像说你和一个男性的关系，或者说一个女性对于男性的这种欲望，他就是一个像头皮发麻一样很自然很生理的这种过程，就是好像在他的小说里面他一直在写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他确实写了很多女性的欲望的部分，但是这个欲望它到底是自然的还是后天建构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值得讨论。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开录之前我们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他的小说里给这些女性的这种所谓的不理性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的一个理由， 是 就是她的欲望、 嗯、 但是这个欲望本身是什么呢、 嗯、 就是仿佛是可以不用解释，就是她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种大自然对 神秘力量 的诅咒，就是一种自然的法则、 嗯、 但是我觉得以今天的读者的视角来看它是需要解释的，因为欲望也有它的历史，然后欲望也有它背后的文化建构、 嗯、 就像刚刚建国讲的洛丽塔里面的这种对于欲望的建构， 对， 就是它有它的文化建构，尤其是当它去描述一种所谓的男性气质的时候，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破坏者里面、 嗯、 它描写这个拉德纳的男性气质，我们今天会很容易识别出来这是一种有毒的男性气质，这个就是文化的这种迭代带来的人们对于这种欲望不同的这种解读。 嗯，感觉这个也不是一个时代性或者历史性的东西，就是女的就是爱男，像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中甚至男性把他的孩子杀了他依然要去监狱持续多年的去探望他、 嗯、 就是我觉得今天的读者其实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识别出了你伴侣身上有毒的男子气概，但你依然爱他，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 对，我觉得也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就在想说，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是不是正处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门罗时刻、 嗯、 就是就之前有一本书嘛，就是那个皮贝焦瓦他们在讲妻子三部曲其中最后一部的时候就讲到一本书叫 Monsters A Fan's Dilemma、 嗯、 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写的是一个读者如何跟所谓犯了错误的艺术家去割席这个问题、 嗯、 然后他里面就有写到一个观点，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会深深的为我们如何去 deal with art from bad people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让我们如此困惑，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某种预言，这个真正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爱上一个很糟糕的人怎么办，就是我们明知道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但是我们依然爱他，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觉得这个somehow 是一个 真正的门罗时刻，就是不是他小可能也是他小说里的一个主题，对，也是他生命的一个主题，就是门罗他自己经历的这个时刻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其实他的女儿我觉得也经历了这个时刻， 嗯， 只不过这个对象是他的母亲，对吧，然后他也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就是选择当他母亲去世之后他再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而且他在这个信里不是也写到吗，就是说他们不希望这一指控彻底毁掉门罗的遗产，而是希望人们能对门罗是一个怎样的作家有一种更健全的理解，就是这个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爱一个他肯定还是爱他的妈妈的、 嗯、 你爱一个你明知道有问题的人要怎么办，我觉得今天是轮到了门罗的读者来面临，就是经历一个真正的门罗时刻，就是你爱一个你明知道他很有问题的人要怎么办这件事情， 感觉 就是 门罗的问题，门罗女儿的问题和我们所有人共享的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仿佛在这个时刻我们真正进入了他的小说，就是我们 真正处于一个他小说的人物一直不断在面对的这样一个困境里面，好像从这个角度说又能让你更容易理解他的小说一些了。 太难了。但是我还想分享一段，就是我昨天在看那个巴黎评论，就是1994年夏季刊的巴黎评论对于门罗的采访，记者就问他说，你母亲在世的时候会不会读你的作品，因为门罗和他母亲其实关系比较的疏离。 对， 然后他就说，我母亲不会喜欢我的作品，我想他不会喜欢，因为性描写和粗话，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我要是想出版一部作品，非得和他大闹一场，甚至和家里断绝关系才行。记者就问说，那你会这样做吗？门罗说，我觉得我会，正如我所说的，年轻时候我要冷酷无情的多，我在很长时间里对母亲都没有现在的亲切感。然后他接下来说，我如果我有一个女儿在作品中写到了我，我不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感觉。他们如果是作家的话，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出版一本关于童年的长篇处女作的年纪了，成为孩子小说中的人物，这一定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就是我昨天看到这个就有一种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也是在他的家庭秘密公开之后，他的传记作者，他的传记叫爱丽丝门罗，书写他的生活，然后这个作者叫塞克尔，他其实2008年为了更新这一版传记的内容，再次采访了门罗，然后门罗示意他关掉录音，这样才能探讨他的小女儿的事情。那他跟这位记者说的是，这是他一生中最悲伤的事情，他用的词是彻底崩溃了，不是因为安德丽娜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继父做过的事情。我觉得门罗可能也知道终将有一天这件事情会被所有人知道，我觉得他可能一辈子都在做着这样的心理准备，一种揣测。 我觉得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吧。 太难了。 就是我列在提纲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他的作品会变得非常困难。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过去我们认为文学是一个人的精神创造，而今天我们更多看到了创作背后的物质基础和权力关系。就还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疲惫娇娃的妻子三部曲，他们有一部分就是在讲乔治奥威尔的家庭生活，因为有一本关于乔治奥威尔妻子的研究叫做 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 他讲的其实是奥威尔的创作其实建立在他妻子无私无偿的这种家务劳动之上，以及这种可能他有很多的这种 idea 其实也是来自于他的妻子，但最终并没有给他妻子这个 credit。 假设说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构成了男作家创作的这种前提条件，那我们该怎么看待女作家的家庭生活？比如说《坠落的审判》其实它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在一个两个人都是创作者的家庭里面，家务的分工和书写的权利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和他们的婚姻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文学的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纳入到对文学的评价当中，这是否意味着说就文学论文学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了？那反过来说，我们对文学本身的评价是否又会变成对这种不平等的一种矫正？那这种矫正本身是公平的吗？ 我还是很想说文学的归文学，但是我会觉得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我们做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工具都不是文学的，就是它必须要借助其他的工具，包括权力，然后包括文学的生产过程。如果说文学是文学的，你也可以说门罗有他的视角，他的故事，那我认为在他的这个家庭的黑暗秘密里，所有的当事人都可以写出属于他的视角的文学，但是这个能力是不平等的，然后他们被听到的可能性也是不平等。我其实看到那个报道之后特别好奇的一点是，作为这个家庭中知情的和半知情的孩子，他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件事情。因为安德丽娜最先告诉的是她的继兄，所以她的这个哥哥是最早知道这件事情的，然后包括她的两个姐姐被他们的父亲告知，你的妹妹不可以单独再跟你的继父相处。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要如何理解他们两位父亲的行为，一个伤害了妹妹，一个拒绝保护妹妹， 然后他们要如何再相信自己的母亲，然后如何平衡家庭的阴暗，同时又这个家庭又背负着母亲高贵的圣命。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他的文学的可能，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就只有来自门罗的文学。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比如说之前我们讨论那个有一个女作家，她就是有点像抢夺了别人的经验来写书，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是她也可以写，就是这个经验并不是说别人抢了你就不能写，它不是一个实物，对吧，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但我又觉得其实说你也能写也很残酷。 是的， 对，就是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写，或者说不是所有人写了都有人读，不是所有人写了有人读都能得到同样的评价。就是 文学的世界建立在一个真实的权利的世界上。 对，或者说这种就像我们刚才说才华上或者能力上的这种不平等实际上也很残酷。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坠落的审判，我就说我最同情她丈夫的一点就是她可能确实是一个没有妻子有才华的人，而这一点也不是她的错，就是也不是她的问题。这个也是文学本身很残酷的，或者创作本身很残酷的一点吧。所以我现在就有点警惕要说你也可以写这件事情，就是而且我又觉得说文学不是所有人的方法，它是一些人的方法，它不是另外一些人的方法。另外一些人可能他就需要现实的正义，他更需要的是这个人被审判，他的继父被审判或者什么，他需要的不是把这个故事写出来。那有一些人可能他觉得在文学当中不管是获得的疗愈还是救赎还是什么东西也好，比现实中的行动对他来说更是属于他的一种方法，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不是。 对，我就看微博上也有一些人就说很希望 Andrea 也可以写一部他自己的作品，就是说写作是夺回叙述权的一种方式嘛。就我觉得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在讨论房思琪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说他通过写作夺回了叙述权，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现实层面，就是这个作者当他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即便他写出来了，但是他最后可能还是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你在写作层面和在现实生活对我来说好像是两个层面。就像现在我们看 Andrea，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也非常的有勇气。他其实我觉得他整个的人生其实都是在和这个事件缠斗，然后他现在找到的方法就是他做了一个疗愈师。我觉得他也未必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以这种方式去疗愈自己。可能他现在有自己的生活，而且我觉得我看到很触动的一点是，当他成为母亲之后，他不是跟他妈妈说让我继父永远都不要靠近我的孩子，就是成为母亲这件事情好像也赋予了他很多的勇气。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会觉得他在他的现实生活中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找到了他很爱他的一个人，然后并且我觉得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了他和他孩子的一种关系。而这一点在门罗身上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甚至我觉得可能在门罗的母亲和他的关系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女儿在这一点上是创造了一些东西，这个创造本身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写作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进而我就在想，就像志祺刚刚说的文学能不能归文学， 我自己也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之后，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也是我们所说的现实刺破虚构的一个瞬间嘛，就好像在有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也很难只把虚构的当虚构，现实当现实这样去看，因为它现实刺破虚构这个瞬间就是这样赤裸裸的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很难说你看不见这个东西。我刚刚就提出了天问，就是什么叫想象力嘛，我觉得也是基于这一点在想，就是我也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太过于强调想象力的精神性了。就像志祺刚刚说的，其实想象力也有很多物质的基础，可能最基本的就像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奥威尔，他每天写作要维持他写作的一日三餐谁来做，他不吃饭他怎么写，就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或者说家务谁来做这样的问题。然后包括你的创造，我现在是会觉得创造不是凭空发生的，就不管是像门罗这样可能他很多时候他的创作是取材于自己的现实生活，还是我们所谓的可能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样的，我们会说他们是更加有想象力的这样的作家。但我会觉得其实所有的这种创作它都有一个物质性的基础，不光是说我们的你维持日常的再生产这样的物质资料，其实发生在你头脑中的事情 就是也是需要很多的 labor 嘛，不仅是作家自己创作的 labor， 还有很多时候你的社交关系的维系，然后包括这种劳动的肉身性，还有你头脑中的思考其实是和他人产生关联的，就是可能是基于他人的思考，也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作家就是把别人的素材抢过来了，这样中间也有一个掠夺性。就是我觉得当我们以后再谈想象力的时候，可能它很多物质层面的东西是要被纳入考虑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经过了这个事件，我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太高估想象力了，或者说我们太强调想象力的精神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而实际上想象力得以发生其实是需要很多物质基础来维系的。 但是我又觉得你也没有办法去把它拆解， 就 是， 对， 就 是没有办法很量化的去衡量这个事情。 对，或者就是说当你看一个作品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说啊，它哪些是取材于它的真实生活的，这些真实生活如何被它编排到了一个虚构的作品。就是如果这样看的话，文学就不存在了，就是你已经把它完全拆开了，就是说它作为一个艺术的那种整体性还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就是它需要你永远站在一个中间地带去看待所有的事情，而这个中间地带是非常不稳固的，这个是让人很难受的一个点，就是是让人很难受的一个点。我觉得就包括我刚才讲的，我们是不是真正经历了一个门罗时刻，就是你会喜欢一个你知道他是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部分人的生活经验里，这个问题没有严重到门罗的这个程度，就是说没有到一个犯法的程度吧，或者说没有到一个侵犯未成年人这么一个性质的程度。然后其实我们都是在这种潜在的伤害和爱带来的愉悦之间的中间地带去生活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生活的真相所在。就是如果你讨论这个问题，最终要落到一个点上，就只能落在这个点上，就是大家都得去接受现实的状况是这样，无论是文学还是生活，可能都是一样的。 但我觉得可能我们讨论的落脚点在这里，其实起点是我们都承认加害者不是门罗，就加害者一定是这个女孩的继父。 对，就是我们讨论门罗不是说认为他的责任最大，所以我们用最多的时间来讨论他。 对，而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文学最熟悉， 而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文学，而他的丈夫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内。 对，就如果要把这个讨论扩大，从文学扩大出来，就既然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很多局限或者模糊地带，我觉得就是其实多伦多星报那篇稿子到最后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办法或者是一些途径。就比如他的几个姐姐，他的家人其实都在做这样一种心理的咨询或者治疗，然后试图以家庭的形式去面对这个阴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相比九十年代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大家意识到这种未成年人性侵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藏在地毯下面的东西。那还有一个刚才知琪提到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需要的是一个法律上的公正，我觉得就是不如说所有人都需要这个公正，就是虽然他继父也承受了这个判决，但其实已经是在他80岁高龄的时候，已经事情发生了20几年的时候。 这个公正其实是不仅是迟来的，而且他是跟这个女孩受到的伤害不相匹配的。 没错，我记得就是也是在阿特伍德这个文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里面有一篇就叫我是一个无良的女性主义者嘛，发表于2018年。当时其实就是阿特伍德站出来发表了一些他对于 Me Too 运动的看法，他的看法其实是 Me Too 不应该局限于一个互联网上的判决，互联网上的私刑，Me Too 运动的终点其实一定要是去完善这个法律制度，一定要是去真正的判决这些性侵犯、性骚扰者。如果只停留在私刑的层面上，或者让这种私刑成为一种文化上的习惯，而把司法抛在九霄云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趋势。因为他说像美国的黑手党最初他们说的也是一种我们的事业，一种我们的私刑，其实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从起点是一种对政治暴力的抵抗，但它最后变成了一种暴力本身嘛。所以阿特伍德在这篇反省自己是不是一个无良的女性主义者的文章里也提到了，我们当我们做一种文化上的审判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它推到一个司法的层面上。那再回到我们作为文学读者或者说是 文学生产环节中的一环，因为我们可能是在做最后的这个推广或者是荐书的这个事情。然后阿特伍德在另外一篇里面也提到了说，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不再是关于艺术品的沉思，而是对它进行批判性的摧毁，而在这个摧毁里感到一种心快。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与我们这种高傲的批判性，然后他加了一个括号说，我赶紧补充一句，我自己也不例外，与这种高傲的批判性并驾齐驱的是以前所未闻且绝不可能存在的暴力色情的饱和程度。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人类和人类社会完全相互矛盾。 就把这个作为本期的标题好了。 人类和人类社会完全相互矛盾，而在这个矛盾的地方这个缝隙里，文学生长了出来。 行吧。 我还是觉得我们已经比当时聊人品和作品的那一期 进步了很多， 成长了很多， 也是因为我们对门罗有真情实感， 但是对其他那些也还挺真情实感的。 我记得当时聊的是吉普林和菲利普罗斯， 还有 Woody Allen， 对， 嗯， 但她是一个女性，就是当时我们聊的其实很多是男性。 我觉得问题是她不是加害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她， 嗯， 并不是真正的加害者。 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在一种非常沉重的氛围中， 依然很犹疑的这个氛围中。 对，但是我觉得聊了还是比不聊好一些。嗯，就是我会觉得用花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来面对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可能每一个读者，就像之奇刚刚说的，每一个读者需要自己面对的一些时刻吧。 嗯， 就是你在这里面也一定会有很多的犹疑，就像最开头建国说的，其实如果听完这期节目的大家，我觉得可能是会跟我们是一个同频的，就是你听了之后也并不能让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更清晰了，可能还是很困惑的， 嗯， 但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嗯， 就我们共享一些相同的感受， 对， 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面对门罗的作品，我也可以理解。 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感受其实也是一直变化的。 是， 对，就比如说我们当时聊 Woody Allen 的那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能看下去他的电影， 现在看不下去， 已经完全不行了。就是我打开我就想说啊，恋童癖。 就是，对，我想到就是这个洛丽塔这个书里面，就后面有几篇文章，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他教现在的年轻小朋友，这小朋友一看这书就说那个亨伯特就恋童癖， 是， 就是一眼识别， 就是观念的水位也在变化。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列在提纲，但是我们没有聊，就是我就是在想说，我们在讨论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就事论事，还是在跟一个观念的水位在对话？ 嗯， 对，就比如说像我跟建国，我们都是当时那一天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早发了微博嘛， 嗯，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在评论区观念水位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也不得不调试我自己的立场。 嗯， 对，我们在想 说持续对话， 对，就想说大家已经这么愤怒了，那我还要更愤怒吗？ 嗯， 或者说大家已经说了很多过激的话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回扯一扯？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在媒体做记者的时候，我就经常有这种感受， 嗯， 就是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其实你发稿的时机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的观点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舆论波动的时候， 嗯， 你是在波谷发还是在波峰发， 嗯， 这个稿子可能效果是或者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它是一个观念水位和舆论水位的相对高差。 对，就是说好像我们总是在这个观念的水位当中不断的校准自己的立场。 嗯，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有我们跟读者的代际的差异的关系，就可能他们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就是在 Me Too 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 嗯，是是是， 嗯， 就是我不是说这个舆论是有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还是在对这个事件本身发表意见嘛。 嗯， 这个事件本身如果说我们以我们对他的第一反应作为一个标准的话， 嗯， 那可能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感受呀， 嗯， 那后来我们的调试多少是我们对于这个事件本身有了更多的思考，多少是我们受了观念的水位的影响，以及我们开始感到我们在这个观念的水位当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于到最后我也无法分辨我们今天在录的时候此时此刻我这个立场究竟它的构成 嗯， 是什么了？ 没关系，不重要，嗯，发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对，我觉得问题就是这个，就是 就是说我觉得时机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你到底站在哪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包裹着多重的时间的参差，就是让你意识到你跟门罗的那时空其实是参差无法对齐的，然后你在发出之后，你跟你评论区的朋友们的时空也是参差的，就是大家生活的世界以及你所谓面对的那个水位其实根本不是同一个水。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谈论的其实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有时候，但是这些所有的声音汇聚成了一个水池，而我们必须在这个水池里游泳，就是 而你俩还不会游泳。 你来结个尾，你会游泳。 但是我觉得听你们刚讨论，就是我又是还是回到，我觉得其实门罗确实写的是某种生活的真相，因为在他的小说里面时间也从来不是线性的，就是时间某种程度上也是像你们讨论，就是他总是会有一些落差，然后每一个人对一个事件，就是即便是同一个事件的看法其实也是全部都是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回到这一点，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写的确实是生活本身。 你们知道就阿特伍德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叫什么吗？叫 Burning Questions。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就是让人很焦灼，然后但又谈不出个答案的一些问题。 我们还是想抱着一种就是很友好的开放的态度和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就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友好的交流。注意是有 感觉就是一个警告。 对，就是友好的交流，因为确实在面对这件事情上面包括很多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今天其实提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对，我们可能都是持续困惑的吧，然后在这种困惑的时刻我们需要和大家就和彼此聊一聊，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虽然不能回答这些困惑。 一个话聊。 对，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话聊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拜拜。